T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Take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4:05，欢迎来到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今天呢又是充满活力的周一，在今天的健身环节当中，我期待今天这个话题已经很久了，但是呢我身边除了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以外，没有人更加适合来聊今天的这个蜜桃臀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蜜桃臀的秘密。那稍后也会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请的这位嘉宾这么贴合我们本期的主题。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是来自于阿布力训练营的私人健身教练莉莉，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 如果在之前收听收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会非常的清楚莉莉的身材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完美。 谢谢。 因为她无论是任何一块肌肉就是已经是非常专业级别的了，是我这个平时在节目当中经常自夸的人已经不能企及的一个范围，所以一会儿在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莉莉也会针对她练成这个蜜桃臀，不但会有在展示区教我们一些练蜜桃臀的动作，还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她在早期非常非常瘦的一些照片和那个时候的经验，也就是说会给大家提供正能量。这个蜜桃臀和她现在完美的身材并不，对，并不是难以企及的。 对， 不是天生的，是只要你付出努力你就可以得到的。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一直播搜索到活力982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或者呢是直接在新浪微博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来看我们今天视频了。那首先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周一的女神麻辣烫要给大家带来几条关于健身的资讯。首先呢是想跟大家聊的一条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消息，我觉得有点好笑，他们说健身房的器械比厕所还要脏，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去健身房举铁了，建议大家还是在跑步机上面多跑步，在户外进行跑步，在户外进行这样的训练，因为健身房的器械可能很多人都摸到上面细菌太多了。 但所以我建议就是大家去健身房的话，最好自备一条毛巾， 对， 是不要直接躺在器械上面，然后汗流浃背又不擦。 是的，我觉得丽丽说的很有道理，健身房的器械肯定是很脏，因为毕竟有那么多人摸，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健身爱好者，或者你想去举铁来改变自己身材的话，我们就要自己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像莉莉刚才说的那样，我们可以带一条毛巾铺上去啊，这都是很好的防治的方法，就不会那么脏了。 是， 就是也不用说因为觉得健身房器械脏就逃避，就不去锻炼。 户外的话天气不好或者空气不好，然后就会偷懒找理由。 是的， 所以我觉得健身房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糟糕。 对，健身房是一个很愉快的环境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了几条关于健身的冷知识，对于我跟 Lily 我们肯定都是很了解，但是可能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刚刚入门想要健身的朋友们对于这些消息还不太知道，比如说你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身体每天至少要多消耗110大卡的热量，并且睡觉也可以增加这个热量的消耗，所以如果你刚刚想要开始减肥，请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肌肉量提升上来。 是， 尤其是像我这样可能本身看起来就是瘦瘦的女孩子，对，大家千万不要说只是看重体重，让体重一味的往下降， 不是越瘦越好。 是，所以丽丽她最瘦的时候是大概是78斤，一会儿在稍后的环节当中，我们又给大家展示她那个时候的照片，简直不是一个人。刚刚在节目之前给我看，我说这谁呀？我很认真的看，他说这是我呀。 所以等会儿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些照片。 所以刚刚这个知识也是说明1公斤的肌肉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 更大， 对，如果你想 真的变成怎么样都吃不胖的体质，其实没有人天生是这样的体质，只能通过你不断的运动来加强自己的身体素质来变成这样。像我跟莉莉现在，我们就是怎么吃都不胖啊， 好烦恼。 而且呢，如果你想减掉一磅的脂肪，就要消耗大概3500大卡的热量，相当于要慢跑50公里所消耗的热量。还有以及断食减肥是不可能的，因为身体的基础代谢率会迅速降低，并且在你下一次吃东西的时候，身体也会因为害怕饥饿感而增加能量的吸收。另外呢，如果你要想减掉一磅的脂肪，哎，这个刚刚讲过了，不好意思。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些关于怎么说，关于一些健身的冷知识。对，希望大家如果是刚刚入门的话，也可以帮助到你们。另外呢，也可以不要忘记通过一直播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及如果你要是有一些关于健身上的小问题啊，还有关于如何练翘臀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的莉莉进行提问。 对， 因为莉莉不光是自己练得好，她其实也是一名很专业的私人健身教练。 对， 嗯，是这样的。接下来呢，今天由于我们百分百 party 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蜜桃臀的秘密，所以今天在今天在女神麻辣烫这个环节，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条最近在俄罗斯很火的一个健身视频，就是教你在家里怎么样快速的来练习训练臀部的动作。也请我们的莉莉来见证一下这个视频专不专业，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是一个臀推的动作， 对，但是我在家大概看了一下，他这个视频里面还是很基础的，因为他用的这个重量都非常非常的轻。 对 对，他刚刚那个女生腿上夹的那个哑铃其实等于自重，可能连1.5公斤都没有， 对，大概1公斤左右， 对，很轻很轻。那现在各个国家的人都开始 都喜欢翘臀，这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动作。 对，尤其是很多人他们会觉得说，看一个女生的身材练得好不好，就要看她的有没有翘臀 部。 对， 因为臀部的训练痕迹是最明显的。 亚洲女生会不会在这方面非常吃亏？ 是，我们的臀天生就比较平，但是一定可以练出来，只要你够刻苦的话。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视频呢，是来自于俄罗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在家里就可以训练翘臀的一个专门训练的一个小视频。视频里面这个女生身材没有莉莉好，她教大家做的是一些很适合入门者在家一起来收听收看的，比如说一些在瑜伽垫子上面后踢腿啊，这样的一些简单的用自重来训练的动作。但是我认为其实对于刚刚入门的人来说，其实这样的训练是足够的，因为对，如果你要是加太多重量的话，可能你的身体的肌肉，对对对，会无法负荷。 对。 Подъем таза из положения лежа. Лягте на спину. Ноги согните в коленных и тазобедренных суставах. 接下来这个动作就是很基本的臀桥，想练翘臀必须的就是深蹲和臀桥。 对对。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点是，深蹲和臀桥像莉莉现在已经是用非常非常重的重量了，稍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放， 你也用很重的 视频，并没有你重，稍后我们也给大家放莉莉训练时候的视频，惊艳，太惊艳，所以一定要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版。好了，我们就暂时看到这儿。如果大家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要是想在家真的练一下的话，也可以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不但有刚刚那个适合初学者来训练很基本的基础的视频版本，还有一会儿我们莉莉在下半时段当中会给大家现场教学升级版本，对，做一下示范，大家就可以看到她的身材有多么的厉害了。现在深藏不露，而今天穿的这个衣服还露腰，很有心机。好了，接下来就进入我们周一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肖宇。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要隆重再介绍一下，是来自于 UPLY 训练营的私人健身教练 Lily。 欢迎 Lily。 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个环节呢，我们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聊的蜜桃臀的秘密。当然了，关于蜜桃臀我是没有什么秘密。对，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整个身体的部位对于女生或者对于我个人来言个人而言的话，练臀部是最难的。因为我也健身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专业找教练练其实有快2年的时间，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没有蜜桃臀？ 我发现你的着重点其实不在臀部，是在你的腹部，你发现了？ 对，我之前在最早健身的时候有一个误区， 对， 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要，但是我跟我的德国教练康婷说，我说康婷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腹肌。他的表情是 好无奈， 可能觉得我很无知还这么大声。 如果你喜欢哪个部位，你就会把哪个部位练得好。 嗯哼， 有些很多女生喜欢练很大的肩膀，她就把肩膀练得很好，一定。 所以今天在我们讨论蜜桃臀这个环节，丽丽能不能在一开始先来跟大家普及一下，到底什么是蜜桃臀，什么样的臀部是好看的？ 一定是饱满的，然后上翘的，不会扁塌的，脂肪不会太多，肌肉尽量比较明显一些的臀部。 那像这样完美的臀部，有人说欧美女生天生就有这样的臀部，还是说真的吗？ 真的，我去国外看到那些女生的臀就长在腰上的那种感觉， 没有经过训练就这样， 她们是有一定的优势。对，但是我觉得后天努力的话我们也不会太差。 所以在练蜜桃臀这条道路上，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你先跟大家讲一下你健身有多久的时间了？ 我健身差不多快11年了。对，我当时的时候是因为太瘦了。你知道太瘦的女生特别容易生病， 所以你就要上图给大家看一看啊。 看我很瘦的照片吗？ 对， 等一下啊， 根本就认不出来是一个人。 是， 对， 我刚才给小鱼看的时候小鱼就惊呆了，他谁啊？ 那个时候他是78斤，你可以举到那个你那个摄像头前面，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看到吗？ 看到了，看到了。 瘦， 天哪，很瘦。 自豪，我先把这样把这个照片拿出来，然后做对比说，这就是我以前啊。 可是当时是不是有很多人觉得，天哪，你身材好棒哦， 好瘦，好好看，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看以前照片，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拍照，你不要自我感觉说，我觉得我最近瘦了，一定照片做对比才是最直观的那个。 嗯哼， 对。 那你那个时候开始健身，最早给自己定的是目标是什么？ 瘦。就一定要瘦，你知道吗？因为我那时候大概也才20岁左右，那时候小女生都特别喜欢那种皮包骨的瘦，对不对？ 所以你能懂我之前的心态， 我非常理解，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每次问我的时候，我说好，你自己以后会理解的。因为我以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你知道吗？ 但是通过你一直的训练，你肯定体重是会上涨，才会变成你一步一步变成你现在这样完美的身材。 是， 但是你当时在内心是怎么样说服自己的呢？ 就是 因为你的体重肯定会离78斤越来越远啊。 对， 你介不介意暴露一下你现在的体重？ 我大概现在110。 对，丽丽的身高不高哦， 158， 她有110斤。可是在稍后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她站起来会吓你们一跳，因为她站起来身材非常好。 谢谢谢谢。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根本就不要在意体重吧。因为你发现慢慢的你一直坚持健身的话，身材真的会变得越来越好。变得是你想要的那样。等到接下来以后你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你的眼光也会越来越不一样。可能很多现在女生看我这个样子会觉得，哇，你真的好壮，我不喜欢这样。但是你时间 练，你不要听他们讲，是因为他们一辈子也练不成你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去健身房举铁，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变化，以后会越来越喜欢举铁。对， 那你就是从健身到你有了蜜桃臀这个过程大概有多久？ 我之前其实和大家想法是一样的，只要跑步就好。 嗯哼， 就是我要瘦， 就其实也是瞎练了一段时间。 是是，瞎练了，其实瞎练了很长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会选择做教练这个行业， 嗯， 因为我希望可以把我的心得和我学到的知识， 嗯， 让更多的女生少走弯路。 嗯哼， 因为我真的大概练了5-6年，我根本没有碰过铁，嗯，就一直跑步，然后用自重瞎 练。你练了5-6年没碰铁。那我比你厉害哦，我大概只练了3-4年我就碰铁了。 所以很多人问我他你练成这样大概多久，然后我说 2年吧，其实我已经练了10多年了。 嗯， 对，所以之前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 嗯哼， 嗯。 所以你能不能给大家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想练臀部，因为肯定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你这个基础嘛，嗯， 对， 肯定一开始都是那种很正常的臀部，嗯，如果想把它变得很紧俏的话，需要哪几点要素你觉得是最重要的对于蜜桃臀，因为你在这方面很有发言权嘛。 一定要吃啊因为我真的吃很多，然后你就是营养一定要跟得上， 嗯哼， 然后当然训练也要刻苦，千万不能用一些自己不能训练的那些重量啊， 嗯， 或者动作啊去训练，就是一定不要用错误的动作去训练， 嗯，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就是叫营养一定要跟得上。 对对， 有的人就会觉得说那我今天已经训练了，像我之前完全这么觉得的，我觉得我今天已经训练了，如果我再吃的话，那我今天不就白练了吗？ 是， 我的这个热量不就是被我摄食物弥补上了吗？所以你怎么来解释营养一定要跟得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吃那么多东西你的肌肉才可以生长，可不可以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你一定要吃得对，不是说你练完以后马上去吃一份炸鸡， 嗯， 但吃一块鸡肉绝对是没有错的， 嗯， 就是你的蛋白质含量一定要跟上，以后呢，嗯，你的肌肉量才修复的比较快， 嗯， 那生长才会比较好，嗯，如果你练完以后你的身体已经是一个亏空状态的话，不去训练，没有给它补充营养， 嗯， 它一定会越来越弱，反而不长。 对，因为你的身体其实也不傻， 对， 它也不会说老老实实那么待着，觉得说哎呀，它不吃东西，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要开始保护我自己了。 脂肪就是不走， 对 对， 最后长期这样恶性循环。 是，所以一定要把营养跟上， 嗯， 一定要吃，千万不要害怕说会变胖，只要你有锻炼然后吃得对，是一定不会变胖的。 是的。另外呢，一说到这个蜜桃臀，其实丽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嗯，是不是臀腿训练是不分家的，就这两个训练一定是能连在一起的吗？ 对，你不可能有单独的臀部训练， 嗯， 就是不论你做一些什么动作都会带到你的一些股四头肌啊， 嗯， 带到你的股二头肌啊， 嗯， 当然就是如果你想要翘臀的话可以着重去训练这个， 嗯哼， 就是但是没有说有专门的一个动作是练臀部的。 哦，那你个人认为有没有一个动作是比如说长期最适合练的，还是说练臀部的话动作还要隔一段时间换一批，身体会有一个疲惫区吗？ 是，它会有一个适应期， 嗯， 你练一段时间以后它身体可能已经适应这种习惯了， 嗯， 然后接着你换一种训练方式的话，嗯，对它刺激可能会更好。 那你自己是怎么来评判自己这种疲惫期到没到？ 如果我练一段时间我完全没有感觉也不疼，那我会给它换一个动作让它受一点小刺激。 哦， 但是我主要的动作是不变的。 嗯哼， 对， 之前韩冰来做客咱们节目的时候也有说过， 嗯， 他说有的部位他会提倡大家用小重量训练， 嗯， 他说即使是很厉害的人可能也会用小重量来刺激一些小的肌肉群，你觉得这个说法对吗？ 对啊，比如说你的三角肌后束， 嗯哼， 这一块是我们平时训练就是用到很少。 你说那块肌肉的是告诉给大家指一指是哪里好不好？ 对，三角肌的后束，大家看得到我吗？ 嗯哼，看得到你。 后束这一块， 哦， 我们其实平时用的非常少， 嗯， 因为我们会这样去举， 对， 往前举，但是我们不会往后这样。 嗯哼。 OK， 所以三角肌后束这块肌肉非常小，你不可能用很大很大的重量去训练。 嗯， 还有我们臀部的臀中肌这一块， 嗯， 就是你想要让你的臀看起来更部位更高的话， 嗯， 的那块小肌肉臀中肌，我把它站起来给大家看。 对，臀中肌你要解释一下是哪里？ Okay, 臀中肌在这一块。 嗯哼， 就非常小的这一块。 哦，好美的腰窝， 它的重量也不可能特别重。 嗯 嗯，可能做一些侧踢啊，或者侧蹲走啊，或者一些腿外展。 但是我看你平时训练的时候做的动作的重量都很重。 对，那是训练臀大肌的。 我们来给大家，上半身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给大家先放一两个 Lily 在训练当中的视频，很美，千万不要错过，值得回看很多遍。好好好， 这一个动作最主要是训练你的臀中肌这一块， 嗯， 它是一个刚线的侧踢， 嗯哼， 对，这个动作你就不可能练很大的重量。 这个动作的要领是什么？可不可以讲一下？ 你最主要是让你的腰控制好，不要去扭动， 嗯哼， 然后腿尽量踢得高， 所以腿是要避免发力，是主要要感受到臀发力的力量吗？ 对， 因为最早我在一些运动的视频里也有看到过这个动作简易版，就是没有重量的嘛、嗯嗯、当时我就傻傻的以为这个动作是练腿的、嗯、 对，只要腿 动就是练腿，对，我以前就觉得哪儿动就练哪儿，但是其实你当你发现健身的奥秘之后，你会觉得哦，原来我用手拉一个东西其实不是后背在发力， 对， 就是原来我做一个动作并不是你想象中你以为的那样， 所以千万不要自以为然后看到一个什么动作就随便去试。 是的， 很多人都觉得硬拉是练腰的， 对，所以如果在初期你不太理解这个动作的要领的话、嗯、 对， 如果做错了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是， 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建议大家在初期训练的时候需要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教练，比如说 Lily。 而且 谢谢、 哦、在上半时间最后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这已经说过了，让我很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辣妈嘛，然后 Lily 之前她是姚晨的，就是在姚晨孕期的时候带过她有训练、嗯、 对， 因为我那个时期最早的时候我跟姚晨的预产期差不多，所以我就一直有 follow 她的动态，想看看嗯我们两个有没有差不多呀，我一直有默默在关注、嗯、然后没有想到当时的教练就是 Lily， 很厉害，也很有幸认识她。在下半时段当中呢、嗯、Lily 也会在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些练臀部的动作，以及她完美的身材会展现出来，还有更多更精彩她在训练当中的视频，还有一些动作的规范和要领，还有简直就是很多硬货要给大家讲。那我们下半时段见喽，拜拜，一会儿见， 拜拜。 Shake your booty.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女神小雨 闪亮登场。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是周一，那我们的健身环节跟大家聊的是蜜桃臀的小秘密。同样我们也请来了很重量非常有权威，在这方面可以跟大家聊话题的人，就是来自于阿普利训练营的私人健身教练莉莉。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 莉莉的身材还没有给大家完全展示，一会儿的表演区会展示出来，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我们上半时段给大家聊了一聊关于莉莉，比如说她在蜜桃臀是怎么养成的呀，还有她最早非常非常瘦的照片，可不可以再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可能会有新进来的网友之前没有看到。然后莉莉在找照片，然后我现在也想给大家继续来放一放莉莉在平时训练臀部，专门针对臀部的一些训练的视频。哎，照片好了，先展示一下， 看到吗？ 跟现在完全是判若两人。哎， 很瘦， 所以大家也可想而知她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一步步的蜕变是经过了多少食物的堆积，以及她非常拼命的努力。接下来我们要放的是关于他针对于臀部各个不同部位不同的训练，然后莉莉也会给我们讲解一下。而且稍后他在展示区回来之后，我想请莉莉来跟大家普及一下你平时生活中的饮食，好不好？ 好 没问题。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视频。 这个是一个宽距的硬拉，最主要就是训练你的臀大肌和你的股二头肌这一块。这个大概60公斤左右。 这个动作要领是什么？ 主要是不要塌腰，然后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要过度的去挺你的腰部，尽量夹紧臀。对， 60公斤 是。 大家知道什么概念吗？就是平时经常自称丰台何穗的我本人，我只能做25、30，可能到头了。 慢慢 最重。 OK， 这是一个杠铃的臀推动作。对。尽量不要去顶你的腰，一定要去注意你的臀部夹紧。下来的时候尽量你的核心收紧。对， 核心要收紧。 这里大概是140公斤。 140公斤？ 对。 这什么时候啊？ 大概过年的时候吧。 天哪，那你做这么大重量需要有别人帮助你吗？ 不用啊， 你自己就可以把那些片放上吗？ 你如果片够大的话其实是可以顶得起来的。谁可以把重量那么重然后放在你的身上吗？这个 140公斤， 是， 妈呀， 真的可以。你现在已经可以做50-60公斤了。 对，我之前做了一个 10年一定可以。 我最早的时候，我为什么说健身带来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最早的时候做臀推我是用5公斤那个片儿。 对，我记 得好累好累。 所以当时我看你做50会惊呆，我这么短时间可以做50，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可以做10，觉得天哪，自己简直厉害了。 是， 再过一段时间我在我们健身房换成了那个绿片儿的，哎，不对，还是黄片的，15公斤的。 那是15公斤， 15公斤 加杠子差不多就50公斤。 对，我觉得天哪，15公斤我都可以做了， 很轻松， 我已经无敌了。后来发现 可以开始上那个小的杠铃了，后来换成大的杠铃，然后做了50之后还很显摆的发了一个朋友圈，大家都觉得我很厉害，就刚刚看了140公斤的我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是因为练了很久。对， 嗯哼， 你一定也可以， 140公斤， 对， 动这次生完吧， 是一定没有问题。 对，因为现在因为怀孕期间的人是不能进行臀推的， 是， 所以 要把杠铃压在小肚子上。 嗯哼， 对。 我们继续来看莉莉平时健身的视频，虽然自己做不到，看上去也很养眼。 这个就是杠铃的深蹲了。 嗯哼， 你记得你们杠铃深蹲的时候，一定尽量要控制你们的核心。 对， 就是、深蹲的时候千万不要有弯腰的一个动作。 嗯哼， 对。 那我还想替大家问的一个问题是，深蹲这个动作，尤其是你负这么大的重量，可能比如说像我这种基础肯定不如你好的女孩子，或者是刚入门的女孩，她们如果用一点重量做的话，可能身体会控制不住的抖，因为肌肉没有那么发达。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或者说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臀部是要往下放还是要往后放？ 往下做。 嗯哼， 尽量去往下做，这样才能让你的核心更稳定。如果你一直在撅屁股的去做的话，你的腰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你带我练， 是， 然后我就是会控制不住的把腰会往前探一点，然后屁股会往后放。 是， 对。 你觉得深蹲是练臀，所以你是这样做的吗？ 对，之前康婷有让我这样做， 但是 这样是伤腰的吗？ 腰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对。 再来给大家看一遍这个视频，其实还挺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对于 动作一定要控制。 对，对于练臀部最重要的两个动作就是深蹲和臀桥。 是， 嗯， 这是一个哑铃的硬拉，和我之前的杠铃硬拉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哑铃硬拉对你的这个臀部刺激可能会更明显。 嗯哼，哑铃硬拉和杠铃硬拉是有区别的，对吗？ 是， 我还以为只是用的器械不同。哎， 没有，我你看我在做哑铃硬拉的时候，其实我会做一个外八字。 嗯哼， 就是载具的外八字。 脚吗？ 对， 嗯哼， 脚的占据是外八字，这样的话对你的臀刺激更大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下莉莉的杠铃硬拉。 对，这个就是一个正常占据的一个杠铃硬拉， 但是这两个动作对于我这个菜鸟来说，感觉都是可以练到臀的呀。 是，都可以。所以你要换不同的占据和角度去刺激你的臀部。 嗯哼， 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 哦，那在一天的训练当中，这两个动作等于说是重复的吗？ 做一个就可以。对， okay， 做一个。 所以这两个动作你是比较喜欢用哪个？ 我喜欢用哑铃。 为什么？ 哑铃对臀部刺激可能会更大。 真的吗？ 对，但是杠铃上的重量会更大。 嗯哼， 是。 我们继续来看， 这就是一个腿外展的机器，可能很多健身房都有这种机器，这最主要是训练你的臀中肌这一块。 这个动作我没有见过耶。 对， 哎，它是不是就相当于放一个弹力带在大腿中间这个位置， 就是， 下蹲是一样的？ 是。 哦， 对， 明白了。那这个动作也是可以练到臀吗？ 臀中肌这一块，就是让你的臀线更高的那个，这个就是一个后胯的箭步蹲。 好短，我们再来看一遍。 对，后胯的一个箭步。 这个是不是就比负重深蹲的难度要更加大一个层面？ 对，因为你需要移动，和这个深蹲的姿势肯定会不一样一些。对， 好喽，莉莉的视频很精彩，我们已经看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莉莉把他移架到表演区去。 okay， 好， 让他来现场跟我们展示一些他想今天给大家传递的一些关于臀部的小秘诀。 okay， 我们有请莉莉。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及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来收听到了。好了，现在镜头已经给到了一个全身景给我们的莉莉。莉莉，你现在可以讲话了。 OK， 好，大家好，我是莉莉。然后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介绍几个练臀在家里就可以训练比较简单的动作。 你要不要先展示一下你的身材啊？ OK， 好，他好想看我的臀部。 哦，好美哦。 OK， 如果你们想要看我更多视频，其实可以关注我微博啊。 好呀。 对， Mouse Sexy， okay， OK，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会讲几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其实刚才那个俄罗斯模特其实有分享几个非常非常好的动作，因为他可能没有声音。 嗯， 我接下来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OK， 好呀。 OK。练深蹲的时候呢， 练臀的时候比较好的一个动作就是臀推。 嗯哼， 对，臀推这个动作的话，其实你的脚千万不要放得太远，这样的话你的股二头肌用力比较多，让你的腿尽量靠近你的大腿，可以垂直最好。哦，手放你的身体两侧以后呢，尽量让你的臀部去抬高， 哦， 夹紧臀部，而不是顶腰，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 哦，这样是不是很有危险？ 对， 对， 这样很容易上腰。 之前我有朋友做完了之后说，我 腰疼， 臀推之后脖子疼 啊，脖子疼。 对 ，OK， 很多人会跟我讲腰疼， 嗯， 所以你们要尽量去夹紧臀部，而不是顶腰。 嗯， 不要做一个过度烧身就好。尽量这样做的话，大概在20到25个左右，你们可以做4组到5组。尽量凑够100个比较好。OK， 这是一个臀推动作。接下来呢，可以做一个后踢的一个动作。后踢的动作其实最主要也是训练你的臀大肌这一块。 嗯 ，OK， 俯身以后呢，尽量让你的腰控制好，不要有一个塌腰的动作。 嗯， 腰尽量保持平。 你后面有一个椅子哦。 OK， 往前一点。OK， 尽量不要有一个塌腰的动作，把你的腰保持平衡。 哦， 让你的腿往回收以后呢，尽量去往后伸直。 嗯， 这时候你会有感觉臀部有夹紧的感觉， 嗯， 收紧的感觉，慢慢收回来以后往后踢，尽量伸直你的腿，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时间， 嗯， 自己心里数两秒，一二，慢慢收回来，往后踢，固定，一二，尽量让你的臀部收紧。 OK， 每边的话你大概做15到20个。 哦， 一样的做4到5组的话，你臀部其实已经很有感觉了， 很棒。 接下来一个其实非常简单，每个人在任何一个区域都可以练，就是练我们臀中肌这一块。我刚才一直讲臀中肌，就是臀部臀大肌上面这一块。 嗯哼， 这个动作非常简单，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扶，这里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OK， 让你的腰的位置尽量固定好，不要动。 OK， 让你腿尽量往侧面踢。 嗯， 放下来，往侧面踢。你们如果现在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试一下，往上的时候固定住，下来往固定，这时候你会感觉臀中肌这一块非常有感觉。 OK，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一下。每个 但是你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来找臀部发力的感觉？因为有些女生在做的时候，包括你刚刚那个后踢腿，大家就会理所应当的认为是腿在发力。 对， 嗯， 所以首先呢，你们的训练量可能非常非常的轻，你们的肌肉就是反应不会那么大，所以你们尽量做动作的时候把它控制好，稳住以后再去做下一个动作。 OK， 就是不要尽量去扭你的腰，对对，一定要去控制好你的动作。练一定的时间以后呢，你的臀部就会越来越有感觉了。 嗯，所以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选择给自己选择在什么样的时期可以加重量？ 加重量吗？就像刚才那个视频里面，你们可以买一个小的哑铃，如果没有哑铃的话，可以用矿泉水。 嗯哼， 对，矿泉水瓶也可以。然后你可能训练了一段时间，可能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觉得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加重量了。然后如果矿泉水或者小哑铃都满足不了你，我觉得恭喜你可以进健身房了。对， 我最早也是用矿泉水瓶训练过的耶。好了，丽丽，你的讲。 Okay. 你的讲非常实用，希望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视频回放，来给大家更多的帮助。我刚刚想说的是，丽丽的新陈代谢是有多高？ 很快，我很热，在里面真的 流了好多好多汗。所以，只要大家能够像丽丽一样，一直有这种自信和毅力坚持下去，其实蜜桃臀大家刚刚也看到了，它臀部真的是可以用完美来说，我觉得除了专业这个词没有什么其他来形容，真的很棒。 谢谢。 所以丽丽，我很想问问，在接下来的健身生涯当中，你对自己还有什么更高的目标吗？ 我觉得慢慢来吧， 因为你现在已经这样了，就是你还想怎么样呢？我就想问问。 我觉得5年前已经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嗯哼， 就5年前可能很多人说，哦， 就连我都有人跟我说这样的话， 是不是？ 对呀， 所以你练的时间越来越久以后，你的目标是越来越不一样的。 嗯， 就我以前从来不敢想象说，哦，我到100斤， 嗯， 就100斤绝对很胖。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在增肌，我想让自己的维度可能更大一些。我现在已经110了，我还觉得自己太瘦。对，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目标是不一样的。 嗯哼，而且当你的肌肉已经长到现在这个程度，你自己其实是完全可以控制你想让哪一块长，哪一块就长， 不会让自己肥。 对 对， 很棒， 可以控制自己的体重的。到后来 那你现在这个情况其实已经很难有说有什么大的调整，只能说是慢慢的微调。 对，就想堆哪里就可以堆哪里。 那你现在最想堆哪？ 臀呐、啊。对，还有我觉得有一个误区，就很多人说、嗯、女生不要练胸， 嗯， 会越练越小。当然女生臀就是胸是两块脂肪没错、嗯、但是当你的胸大肌会越来越明显以后，其实会让你的胸看起来更挺。 嗯哼， 所以就是什么都要练，我觉得。 对啊，就像刚刚你给大家看过那张78斤的照片，跟现在整个精神面貌完全真的就是换了一个人。 是是。 所以这也是健身带给你 对 你的一些 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就像我之前，我也可以给大家找一张我在之前刚刚开始健身，或者说还没有走上这条路的时候的照片的样子，你们也会觉得很惊呆。 昨天还瘦。 很胖，非常夸张 哦。那张照片我见过， 就是刚 我惊呆我了， 惊呆你了吧？ 是， 很夸张。我现在来给大家找一下， 对，真的特别惊喜。 我不想放出来，我不想放。 其实因为你现在已经变好了，所以根本没有关系。 真的吗？ 跟大家分享， 对啊， 跟大家就会有动力，就说哦，我一定要。 这是我最早还没有开始 放近一点，对， 练的时候。 对，现在小鱼在练得非常好。 妈呀，这还是我吗？ 我今天下午还跟他说，我为什么你不去做模特，你这么高身材这么好。 所以那个时候的我是在理解当中，那个时候后来也认识莉莉了，然后莉莉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多吃、嗯、但当时我急于想把体重降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不太 get 到这个点。莉莉能不能来跟大家说一下，你现在浑身的肌肉都这么紧实，很有说服力、嗯、告诉大家你怎么吃的。 首先呢，不要排斥碳水。 嗯哼， 因为很多女生就是怕胖、 嗯、 然后说我晚饭不要吃， 但前提是你来健身的情况下。 是是是、嗯、她说晚饭不吃，然后不吃米不吃面。 嗯 那这样其实对于你需要增肌来说是完全错误的。 对， 当然你的蛋白质一定要跟得上。 嗯哼， 就很多人比较简单的说法吧，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换算自己每天需要摄入的蛋白质、 嗯、 你按照一个人50公斤的体重来说，你的1公斤肌肉大概每天要摄入大概2克左右的蛋白质。 嗯哼， 那100克左右，100克左右的蛋白质就是差不多1斤肉。 嗯哼， 1斤牛肉或者1斤鸡胸肉、 嗯、 里面大概就有你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那很多人吃不了那么多。 嗯哼，而且也可以通过其他蛋白来补充，比如说鸡蛋里的蛋白， 对，鸡蛋， 牛奶里的蛋白、嗯、 海鲜都可以。 嗯哼， 对，就是你一定要让你的蛋白质补充够以后呢、嗯、再去补充尽量多的蔬菜。 是的，这么说来的话健身首先是要吃足够丰富和足够营养的食物。 是， 嗯， 对，一定要多吃，千万不要排斥。 那你为什么还在羞涩不分享你每天都吃了多少碗面 啊？我今天下午被你听到了是吗？ 对，被我听到了。 因为我昨天真的特别饿，我觉得冬天了以后大家都会有这个烦恼，就觉得很冷，然后想吃很多、 嗯、 特别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嗯， 对，我昨天大概吃了3碗吧。 对， 但我一天大概至少会吃15个鸡蛋。 嗯， 然后大概会有吃1斤左右的那个鸡肉或者牛肉。 嗯， 然后如果我吃得下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吃1碗到2碗的面。 嗯哼，再来解释一下，他所谓的15个鸡蛋，可能蛋黄也就有一个，剩下都是蛋清。 蛋黄要尽量少吃一些，其实蛋黄的胆固醇可能会有点高，你一天不可能吃十几个。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吃2个，对 对，因为我有一次跟家里的老人说，我早上起来早饭吃了5个鸡蛋，他们就吓坏了，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因为怀孕就吃这么多吗？你怎么可以暴饮暴食？我说不。我不是因为怀孕，我只是我健身，我身体里需要这些东西。 是 这样的。 是，我妈妈每次看我吃鸡蛋才受不了，她说为什么不吃蛋黄，好浪费。 健身的女生，如果你要不是非常胖，真的是需要减掉脂肪的话、 嗯、 大家千万不要拒绝碳水。 是， 而且就像我最近发现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前段时间去日本玩嘛，去日本玩，所以我开始放开了吃。有多放开呢？因为心情太好了，可能每天大概吃5顿，比如说鳗鱼饭呀，然后那个街边的拉面呀，还有那种寿司店呀，全部都是一粒米和一根面都不带剩，全都吃光。吃光了之后，可能还要吃其他的小菜。 是， 就这样， 反而瘦了。 一天至少吃4到5顿，晚上无论多晚可能还会再吃，然后水果所有东西全吃，只要我能吃得下到最后一秒我都在吃。回来之后发现我还降了1斤， 是 就是因为如果你一直有健身的习惯的话， 代谢 你的身体的代谢会很快，它会习惯你，就是它会需要你这些热量 对 才能够维持肌肉。 对对对， 那如果当我吃不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变得越来越瘦， 是 对， 因为你的消耗很大。 通过这次旅行我才彻底发现了 原来这个点在这儿， 对，很开心。 吃的越多，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16:50，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以及我旁边这位非常美丽身材完美的莉莉。 大家好，我是莉莉。 今天秘密花语环节呢跟大家分享一件非常轻松的也是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系的事情。今天我们在百分百 party 环节和大家聊的是蜜桃臀的秘密，也是有很多的硬货啊。莉莉不但是给大家教了很多很实用的动作，还有很多养眼的视频以及养眼的本人。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在前一段时间有一次我练腿，也是我已经怀了二胎之后哦，但是当时不知道那天强度那么大，其实我本身的身体是可以接受我的训练强度的， 怀孕的身体会比较弱一点。 对，而且那一天是我的教练用了一根弹力带放在我的大腿内侧的部位，然后就练了一下就是内部的那块肌肉，可能平时很少练到，所以当时一下就刺激到了。但是我并不知道练完腿之后是不能跑步的，不知道它会麻木掉。然后呢我想去一下洗手间，我就跟我的教练说，你等一下哦，我去一下洗手间很快回来，我整个人状态还是那种神采飞扬非常开心的。于是我就想快一点回来赶紧做下一组动作，这个时候我做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 你就跑得去， 我跑了起来。但是我高估了我自己，我完成了我整个人生当中最完美的一次摔倒，哎，就是 跪倒， 直接跪在地上，而并且完全不疼，因为你的那块肌肉已经没有任何感觉，就是整个软掉，直接跪在健身房门口，差点磕个头，对，很夸张。所以通过这个小故事也是要提醒大家，以后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千万要量力而行，尤其是练完腿之后不要跑。 不要下楼梯， 你不要嘲笑我，你还说你腿不疼，有本事你练完腿你跑一下试试啊。 我都没有跪过，真的。我很多朋友会跟我讲练完腿千万不要下楼梯， 对， 因为会直接跪 下 去。下 楼梯还好，但是你可以尝试一下跑步。 OK， 如果你没有摔倒的话我请你吃饭哦。 好的。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也感谢 Lily 来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臀方面她练臀的一些小故事以及她的一些心得。那也希望 Lily 以后可以经常来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更多的聊一聊她在健身当中的故事，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我是小雨，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They say change is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ever. They say, baby.